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大宋临安城百姓故事。今天呀，咱们要聊聊什么叫中年危机。这词儿啊，现如今挺火，于是不少人呢，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症结所在。但即便如此啊，如何跨过中年危机，却一直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难题，甚至说有的人还因此而性情大变。哎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今儿这老周 猴黄哥， 哎， 猴哥 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行行行了行了，哎， 不让乐了， 别乐了，老周老周，行了老周， 哎，不让乐了， 怎么？哎，好些年不见了，怎么还是这毛病啊？ 猴哥猴哥， 一见面就乐呀， 打见你。 快点快 点，高兴高兴， 你先上屋了，先上屋了。 你看给你带的土特产 啊，是把这钱撂下就行了。 不愿意，我们在那产钱是怎么着？ 不是，我说呀，我你是什么意思？我就说以后再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咱俩这关系别弄这一堆土特产什么，这东西干嘛？什么意思？见外是怎么？直接撂2000块钱。 哦，好，明码标价的啊。好， 我这都跟那个我们城里头有一个老艺人叫刘洪熙学的，你知道吧？ 著名演员， 著名 著名演员， 你知道吧？哎，怎么样啊？最近啊， 嗨 啊，这两年怎么样？不行是吧？这两年 不行，哎，你分怎么说？也不能说太惨吧？ 怎么着？听说前两怎么这两得了癌症是吧？ 没有没有， 不是 那点好。你想想当年咱一块儿闯临安城的时候，我跟着你吗？ 那可不吗？ 我哪比得了你呀？ 你比不了我。 你这你不愧姓孙，真的。你没长毛，你长毛你就是大圣，你真的。你要我这么叫你猴哥呀，你真是聪明。我， 你呀，我跟你说，兄弟， 懒点。 当年不是我得说你两句，好吃懒做是不是你？ 啊， 对不对？胆小如蜻蜓是不是你？ 哎呦喂， 哎， 哎呀，蜻蜓啊什么呀？ 那叫那词儿叫怎么着呢？ 胆小如鼠。 对，胆小如鼠是不是你？ 胆小。那叫胆小如鼠，不是胆小如鼠， 胆小如胆小，哎，胆小 如鼠， 是不是你？ 对对， 哎，我跟你说吧，你是这 所以说呀、当年呀、当然现在这已经过去了啊，我说这个，你说你挣这么多年挣的钱，你说跟哥哥我有没有关系？ 什么叫有没有关系呀、太有关系了，好在是什么呀、我呀呵呵、听你的话 啊， 哎，也听我家里的话， 嗯， 你不说了吗， 嗯， 你是大师哥， 对， 你是猴哥， 你是二师弟， 我就八戒，我八戒好吃懒做，我干不了什么，没什么大出息 啊， 不你说的吗，我听你的了，后来你生意是越做越大，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相亲结婚， 哎， 这不这么多年了， 翠兰怎么样啊？ 哎，挺好挺好啊，挺好的。 高老庄， 哎，讨厌讨厌，高老庄干什么，我们是周家庄，周家庄、 周老庄， 周北叫什么什么老庄干什么，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真是啊，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时光如水、 生命如歌， 对，时光飞逝啊， 哎呀， 咱哥俩这感情还真不错， 哎，当年我要是跟着你， 哎， 在 你现在你 站稳脚跟， 你跟着我、对不对，你当年不，你跟着我，你现在怎么着，你在临安城你也不至于要饭， 我没在家，我也没要饭、 不是要饭， 没要饭， 我就这意思， 我在家反正就奔波呢，现在就到处奔波， 哎，终日奔波苦嘛， 没办法， 一呢不得闲儿， 哎，这个呀，要这个词儿不熟得不说啊， 是是是， 对， 哎，这回来临安城这是要饭来了， 没要饭， 那这上临安城干嘛来了呢？ 哎，也差不多了，反正这是在老家呀、我也有点小买卖 了、也做买卖了， 那这不是跟临安城这好不容易有点来往吗， 哦， 我这亲力亲为呀，我自己来这扩张市场来了， 哦，把这个市场销路给打通打通、 对，你到我自己不来我不放心呐，我说来我找谁呀、我不得找你吗，对不对啊，你就找着猴哥了，你得帮忙，我说到这儿看看你来吧， 啊，看看我， 啊，看看你来吧， 啊，那就是让我帮你，我帮你打通打通临安市场， 什么？我 帮你，我真在临安城，现在 我知道，我知道，哥，哥， 站着房子捧着地的，十八进的大院子， 我知道，哥，哥，那是您的 啊， 那有多少钱那是您的， 那你的意思？ 我这还想自己靠，我就来看看您来，我自个儿靠自个儿也能改变生活。 我说兄弟，自个儿干， 那什么叫 两眼一摸黑到这就，你说就。我跟你说，就是就跟你当年你你非得要北上，哎，你说你放弃这边了，你是不好干，你这么着得了 啊， 你要是非得说你自个儿开拓市场啊，我也不能强求， 就是的， 对不对？ 哎， 但是你要实在是，比如哪天走窄了，啊，有什么需要哥哥我帮忙的，一定要开口， 好好好， 好不好？ 一定开口， 喝着， 哎， 来来来， 哥哥干，哎，你放心，哎。不是当年的二师弟了，我也有两下子。 老友相聚，话说当年，那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现如今大家伙已经是人到中年，却偏偏调转了个性，也由此生出了后边的许多故事。兄弟， 哥， 哎呦，我这昨晚上这喝太多了，这 你怎么喝的口音都改了呢？ 我这，哎呀，喝的我这个舌头都不利索了。 哥哥，这您啊、怎么着怎么着，我管不了了。我今儿得晚上得跟生意伙伴谈判，我得准备准备他们那个，他们品牌文化呀，他们企业特征啊，我们这边有什么产品特色呀，啊，我们以后这未来的销路市场我们怎么设计怎么打算，我心里得盘算盘算，让人一听我这不是这里 是， 你怎么办， 让人一听外行就行哈， 我那个什么，您 别这么着得了，你这个咱晚上昨晚上喝的都挺多啊， 就是 早上 您赶紧再睡会儿， 别，早上你这得吃点东西，我陪你，咱们溜达溜达，稍微点吧两口。 我不吃，我这还得 走吧，我这都好几，我这都设计好几天了，你知道吗？你 啊，还设计好几天了， 我为了接你，你知道吗？ 那行， 我跟那旁边的卖烧饼的、卖驴肉火烧的，卖这个吊炉烧饼的，卖这马蹄儿烧饼的， 您就是 卖馍的， 知道，那么爱吃面食的吗？ 我都跟他们打通话了。 好，来，哥， 来点烧麦吧。 不吃，拽得很。 来硬早点， 不行，不行，咱们那个这出去吃个东西，您穿， 行， 不是，您那 您倒收拾好了出门啊？ 嗯， 就穿这， 对啊，就是 就穿这身就出门啊？ 啊，对，怎么 比较顺？哎呀，哥，您有钱了，这格局也高了 啊， 朴素了，低调。原来您不这样，原来生意场您胆儿也大，哎，穿衣打扮您潮可潮了。哎，一身潮着呢。哎， 我在起湿疹， 不是可 一身我弄的潮样。 哎，可那个就显得你 潮流， 对， 潮流 时尚， 对对对。哎、那时候他们当时讲究叫什么呀？拔的翔， 对， 是不是？ 什么？ 瑞 福 香、 瑞麟香、广盛香、颐和香， 香一号，老婆头条， 左背朝南，缓的有个 欠香影的。 对对对对， 您真的那时候咱不是吹。不是捧您、嗯，哎，那时候您出门一身都是翔，哎， 你先等一会儿，等兄弟，兄弟，兄弟， 一身显 这不好听嘞， 一身八大翔啊， 哎， 一身的。 我那会儿是身穿八大翔， 哎 哎，脚踩内联升，头顶马圈， 对， 你知道吗？我跟马迪臣我们关系都好， 可不没不不不不、啊、没赶上，他没赶上咱这年头，没赶上， 是是是， 我这说什么呀？其实现在怎么这样？ 嗨， 一点都不浮夸了， 这个 打扮朴素了。咱穿这身出门啊？ 你甭问了， 就穿这身。 走。对， 哎 哎，转大街过小巷，眼前来到了翠华楼。你听哥哥这几句怎么样？ 嘿，合着押韵。 穿大街过小巷、眼前来到了翠华楼。 嘿， 翠华楼的生意好， 嗯， 也有买也有卖， 哎， 也有那幌子，还有一个。 打招牌， 打招牌， 对对对，好好好，哎， 走，二位里边请啊，二位里边请啊， 哎，呵， 嘿，我说老板，赶紧给我们哥俩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雅间，我们哥俩来点。好嘞，那么就跟我上楼吧。 哥，您这 啊， 哎，吃个早点还得雅间，您这穿的是低调了，这爱吃爱喝这毛病还没改。 哎，这个。你说你吃一油饼 啊， 跟你吃一鲍鱼，最后结果有区别吗？ 都吃饱了呗。 什么叫都吃饱了？是不是这盘子端上来，你吃完之后，你不都看不见了？ 那可不嘛， 不就没了吗？ 对， 穿的一样吗？ 啊， 是吧？ 那怎么？ 你说你像我现在穿一身破衣裳 啊， 跟我穿一身这个上等的丝绸，能一样吗？ 那 没听懂吧？ 露白了，哎，我懂了。 吃好的，喝好的，这东西不露富 啊！ 你穿好的，戴好的，露富了，啪，人家一看，嘿，太有钱了，过来扑，拿我三刀，把我钱抢了。 对，你过去人扑，把你车带扎了， 车带扎了 啊，把你扎了，怎么办？是吧？ 对不对？ 嗯， 这容易招别人嫉妒。 哦， 明白吗？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哎，对， 来吧，来吧，喝点吧。 怎么还又喝又喝？ 我告诉你，这你就不懂了。早上起来得喝点。 嗯，好啊，这还魂酒是吧？ 早上对，醒魂酒。 明白，来， 魂灵儿就得把这酒就得。 等， 喝点啊， 喝点， 喝点啊。 哎，不是哥，不是说喝点儿，您怎么又高了？您怎么？ 我这个，你甭管， 好， 我这早上起来，我早上吃早点，就先来三两。 啊，吃早，您再爱吃这硬早点。 哎，我得早上得三两，早上没得三两，我这一天我跟你说。 行，哥，等我送您回家，我送您回家。哎，回。 哎，行，你嘿， 我谈判去了。 说干什么去？ 您这到家了，您到家， 我告诉你 啊， 别来这套，你知道吗？ 我哪套？ 你甭跟高丽国谈判，你知道吗？你这 刚不是 装傻呢。啊，谈什么啊？ 我去出门谈判去了，您多歇会儿，多歇会儿。 哎， 我得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说什么呀， 兄弟？ 嗯， 你不谈判去吗？ 对对对， 跟人谈生意去吗？ 嗯， 哥，我比你虚长几岁。 您说怎么了？ 这么多年，我， 您要干什么？你这么多年您结巴了是怎么？ 生意场上我也比你是， 您就说吧， 早混了那么， 哎。 那么几， 您就说点怎么着？ 我嘱咐你两句。 嗯嗯， 出去跟人谈判有诀窍，知道吗？ 知道。 首先来说， 哥，马钱就可以了 啊。首先来说，不能让人看出你的底牌，知道吗？ 什么意思？ 不能让人知道你心里的底。 那 你说你掏多少钱，准备多少钱办这事儿，不能让人知道。 那怎么着呢？ 哎，不能让人知道。一开始就全方位立体式占据优势。 呵， 上来之后不让盖口，咔叽就给他一 哥要说 盖， 比我有经验， 知道吗？ 哎， 我告诉 你，那我走了，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那个我看你这衣裳， 怎么了？ 你这穿的太普通了， 这怎么 你 也 不 低调吗？ 不行，不唬人了。你是代表你们当地最大的，那个， 你说怎么办吧？ 穿好点， 穿什么？ 你这样，来把这我这个 什么呀？ 玉佩挂上，玉佩挂上， 装门面用的， 玉佩 挂 上，把这玉镯子戴上， 行，谢谢， 把这玉耳环。 别，我男的女的，我戴玉耳环干什么？ 把这上等公文包 啊，给拿 上等大包。 行， 走， 好了， 哎， 我走了。 嗯， 哎，那个小四儿啊， 哎，您干什么去？ 那个我说我出去谈判去，你一会儿得别打扰你们员外。 呀， 您谈判去？ 我另外带着玉佩，这玉佩不是我们东家的吗？ 啊，是，别让，一会儿他给我的，真的，他给我的，他醒了，你别打扰他，我走了啊，我走了。 不是您， 什么也就走，走。 这玉佩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来人呐，小四儿！ 哎， 小四儿！ 袁伟爷，您说怎么了？ 出事了， 什么事 儿？哎呦，我的个天哪！ 家 都贼了， 啊，丢什么了？ 哎呦，我跟着你说，我这上好的一个玉佩，和田玉籽料的。哎呀， 和田玉， 对，你咱俩那玉佩丢了， 掉了一龙，是不是？ 这边是一龙， 啊， 这边是一凤，叫龙凤呈祥。 啊， 丢了？ 不是丢了 啊？ 不是丢了？ 怎么了？ 可能是让那个，您有一这两天住咱这儿那二师弟，您知道吗？ 老周， 可能是让他顺出门去了。 别胡说八道啊！我兄弟哪能？ 不是，我看着他腰间别着一个玉佩，然后他出门说怎么谈生意去，然后就 我个酒劲又上来了，又上来了。 不， 我告诉你，你别没我。 袁伟爷，没事。 我找他问清楚去。 那您找他，您可别去，您这晃晃荡荡，您可留神。 往哪边走了？ 就出门往右拐了。 往右拐是。 您去吧。 我找。 您去吧，别。 哎， 悠着。 臭小子，你大爷，我快二百斤，你还敢抢我？我作死你！我， 哎， 你给我站住！ 哎，兄弟，兄弟， 大哥， 怎么样？ 追前面那黑影， 马拉松呢？ 不是马拉松 啊， 抢东西了，抢我带身上那玉佩来着。 抢身， 那玉佩不是你借给我的，我得追回来。 哦，对了。我借你玉佩让你去谈生意，是不是？ 对呀， 啊，这小四儿这混蛋，哎，他愣说你偷我玉佩， 什么叫我偷？ 哎， 您自个儿忘了借给 我 了？我 喝多了吗？这不是，我喝多了，我想 先别说，先追前面那个抢东西的， 追他， 抢东西，抢他追呀，啊！你别顺着追呀，啊！ 别追了。我跟你说，兄弟，这你也听我的， 你的玉佩， 你听着，现在这年头跟咱们当年不一样了。现在这小年轻当贼抢东西狠，真扎你，掏出来了，噗， 把我车带着， 把你车带着，扎你裤带上了， 哎呦， 怎么办呀？对不对？我们家有钱，玉佩多点，咱不要了， 不是， 别露富， 猴哥， 咱不能露富，行吧？ 不行，你怎么变卦了？ 怎么？ 你当年嫉恶如仇，你当年大胆。你怎么现在怂了？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这老了呀？ 什么就老了？什么就老了？咱哥俩一块儿的时候，你意气风发，是不是？你现在 我风发， 意气发疯，不是一气你就发，不是怎么说这话呀？ 意气。 啊，意气风发，对吧？我信你，您怎么这样？这不行，老当益壮，咱就得追他。 咱也不老啊，对不对？ 咱取经二人组，咱怕他吗？咱 走，追他！ 哎， 站住！ 我哥，你还真能跑，哥！ 站住！你别动吧，你！ 嘿，我剁死你！我！猴哥，猴哥，你这速度真，你还是那筋斗云当年， 我告诉你，兄弟，你别人，就你这个乾坤一坐， 哎， 亚赛当年猪八戒， 那是可不，我告诉你，哎， 怎么样？他坐着， 哎，我坐 使劲坐， 我坐，我在他身上颤悠，当，哎， 兄弟， 完了， 瞧我呢，我拿我这棍儿，我蹦的， 哎，对， 当， 对， 那唱西河大鼓这不成啊，这， 来，我坐着，你帮着，咱俩在这行， 二位，哎，齐天大圣，天蓬元帅呀，你们二位行好，别坐我，别打我，你们赶紧报官，抓我来吧。 您瞧瞧，这稀里糊涂的惹出来了风波，那听多了传言，心里生出来的暗鬼，桩桩件件细说起来，都可以称之为是真实，需要我们去具体面对与解决的危机了。然而，这样的困境并不能归咎于年龄之困，也许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人生旅途当中，那不慎迷失自我之后的副作用吧。这正是人生长短数十年，得失几许或有变，幸得相助寻自我，这老当益壮胜从前。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心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家家过上好日子，幸福吉祥你我他。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者。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炙热的星火，太阳下白纸成河，等待黎明在侧。青春最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